它是很难保持这样的气动外形的。 嗯， 到后来呢，李林塔尔这个人呢，做了大量的滑翔实验，做了3000多次，当然最后也是摔死了。 嗯，他真可惜。 对，他死之前呢，就说一定要把这个活动继续下去， 嗯， 一定要把它变成理论，变成空气动力学的东西。他这些这些经验呢，这些材料，这些数据呢，被这个莱特兄弟呢大量的借鉴， 嗯， 而且莱特兄弟自己呢还建了风洞， 嗯， 这时候呢就开始有了这个莱特在美国，就是这个修理和制造自行车的这个兄弟俩， 嗯， 开始制造滑翔机。 可是在此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人类还通过飞艇也征服过天空吗？ 哎，这一段历史呢，就是飞艇的百年光辉发展史。 嗯， 在这个时期当中呢，咱们要提到一个人呢，就是桑托斯·杜蒙。 嗯， 这个杜蒙这个人呢，他生于巴西。 嗯， 他父亲呢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工程师。 嗯， 他在巴西呢修铁路，后来呢铁路修完之后呢，拿到一大批工程款。 嗯， 这个 就突然有钱了。 对，就成土豪了。成土豪之后呢，他干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咖啡种植园， 嗯， 他因为他包的面积太大了，所以就需要很多大量的工程机械来给他做一些自动化的东西。 嗯， 杜蒙呢，桑托斯杜蒙呢，就是生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他本身他父亲也是个工程师， 哦， 所以他对这些东西就非常非常有浓厚的兴趣。 嗯， 另外一个也有这个工程师的基础，当然他还喜欢读这个儒勒凡尔纳的这个小说。像这个80天环游地球啊， 嗯， 还有像这个从地球到月球啊，这些科幻小说也激励着他。 嗯， 当时呢，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记录呢，就是说杜蒙跟其他小孩在做游戏， 嗯， 做一个谁能飞的游戏，啊，就说啊小鸟能飞，然后什么天鹅能飞，麻雀能飞，然后杜蒙总是来说一个人能飞。 嗯， 而且他每次说到这个小伙伴都会嘲笑他，但是他总都不会修改这个东西，一直都说人能飞， 从小就有坚定的愿望，人是能飞的 啊。对，后来他父亲呢看这样子在巴西是教不了他了， 嗯， 这就把他送到了法国。 嗯， 他在法国呢，就是当时法国是一个，当然现在也是了，他是比较崇尚这个科技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巴黎， 嗯， 经常举行一些科技博览会。 嗯， 他在那里呢就是学习到了比如说早期的这个汽车内燃机的技术， 嗯， 还有呢当时比较盛行的气球观光这种活动。 嗯， 当时呢放飞气球不像现在这样不是很时髦的，也不是说非常受到大家追捧的一个运动。 嗯， 当时因为人们还有一些就是有些迷信的因素在里边， 嗯， 就说认为这个东西还是影响风水啊，或者说有碍观瞻呐，啊。 哦， 所以啊，杜蒙呢，当时就是也花了高价，也是在其他通过各种途径去尝试这种飞行， 是热气球的飞行吗？ 啊，是热气球啊，但是呢，这个热气球当也有一部分氢气球。 嗯， 这个活动呢本身不够安全。 嗯， 另外一个呢，这个活动呢，他这个杜蒙认为，他这个尤其是氢气球， 嗯， 它不能自主的上升下降，也不能自主的调整方向。 嗯。 所以杜蒙就想呢，因为他在法国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他对汽车这个内燃机已经了如指掌了。 嗯， 他拆装过很多这个内燃机，当然他也比较有钱，所以在法国买了不少汽车。 嗯 嗯，所以呢，他想到了一个主意呢，就是把内燃机呢装到这个氢气球的下面， 把汽车发动机装在气球的下面。 对，当时所有的朋友，包括大量的工程师都在劝他，这是不行的，因为氢气呢是很容易着火爆炸了。 对，很容易爆炸。 当时的内燃机呢又没有现在咱们这个汽车发动机这么好， 嗯， 它是经常这个喷管里面会喷出火苗的， 哦， 或者火星。 对， 他这个把这个吊在氢气球下面，这无疑就是当时朋友劝他说，你还不如说就坐在火药堆上然后自己点一把火呢。但是后来呢还是杜蒙还是把这个东西做成了。 嗯， 当时呢他在巴黎呢就自己开着这种可以驾驶的自由飞翔的这个飞艇呢悠哉悠哉，还可以落在这个闹市区的咖啡店前面，降落到这个路口边。 这大概是在什么年代的时候？ 这个是在1898年左右。 哦， 嗯， 就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杜蒙自己做出来可以去操作的飞行器。 对，就是早在这个飞机莱特兄弟的飞机上天之前， 嗯， 大概是5年到10年的样子。 嗯， 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是在飞艇统治这个天下。 对， 而且那时候非常浪漫， 嗯， 就在天空慢悠悠的飞， 嗯， 然后降到路口呢，买一杯咖啡，吃一顿早餐， 嗯， 花个15分钟的时间，然后出门呢，再把飞艇呢飞上天， 啊、哦，哎呦，这讲起来真觉得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啊 嗯，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航空管制，我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对，那时候全世界都在鼓励这种飞行， 嗯， 而且有很多的大奖，比如说谁能在30分钟之内绕埃菲尔铁塔一圈， 哦， 就很多很多奖。 嗯，杜蒙也去参加这个奖， 杜蒙去参加这个挑战，而且成功了， 就是驾驶着他的飞艇。 对，是的，当时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 嗯， 迎接他，给他做见证了，就有埃菲尔本人， 嗯， 还有儒勒凡尔纳本人。 哇，见到了自己小的时候心中的偶像， 对， 读他的科幻作品长大、 嗯、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一直激励着他在航空这一方面一直在不断的去探索。 对， 你说到飞艇这一部分，我觉得咱们可以跟大家多说几句、 嗯、 飞艇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帮助人类完成了去探索天空、 嗯、 征服天空这样的一个梦想。 对， 甚至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大西洋的跨洋飞行都是由飞艇来去完成的。 是的， 而且那个时候坐飞艇也是一件非常高大上的事情，一般人也是坐不起的。 嗯，是的。 我看过一个资料就写说，当时呢有一些非常有名的飞艇，比如说新登堡号， 嗯， 这种大飞艇，在整个就是类似这样的大飞艇飞行的过程中，有些人呢就记录他们的一些飞艇生活，因为在上面还得过夜嘛、 嗯、 每个飞艇也只能大概带个20-30名乘客， 最多是36个人。 对，多了也带不了。但是乘客说，哎呀，我们已经觉得很高端了啊，能够飞上天了，还能在上面睡一晚上。但实际上呢，根据他们的记录说，其实因为为了减重，每个舱门之间就是隔一层薄薄的铁皮，其实也不是很舒服。你跟今天的这种跨大洋的飞行而言的话，真的还是差太远了。但那个时候能够飞上天，并且能够实现跨大洋的飞行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而且那个时候飞艇上的那个电非常的是非常有限的。 嗯， 它本身它是要靠一个用一个小类似一个小风扇的一个东西伸到这个窗户外面， 嗯， 啊，飞艇在高空飞的时候，风吹动这个小扇叶， 嗯， 带动一个发电机来供电。 哦， 所以如果是像离不开电的咱们这个现代人来说呢，长时间的坐那样的飞艇，还得考虑考虑能不能受得了。 回头我们再讲来，你刚才说到桑托斯·杜蒙这个人， 嗯， 他就是在飞艇的基础之上加上了一些操作的装置， 对， 他是具备了现代飞机的雏形。 嗯，它这是有了，它这是第一种能够自由操纵的航空器。 嗯， 但是呢，它的这种航空器呢，它的平均密度呢小于空气。 嗯， 所以它属于轻于空气的航空器。 嗯， 后来咱们大家常见的像固定翼飞机或者直升机，它的平均密度呢大于空气。 嗯， 所以叫做重于空气的航空器。 嗯， 杜蒙本人呢后来意识到了这种轻于空气的航空器呢，就包括飞艇在内，它有一定的缺陷。 嗯，什么缺陷呢？ 就是风一大的话呢，有点就不受控制了。 哦，吹跑了就。 对。 而且它的高度也是有限的， 非常有限， 飞不了太高， 一般是在1000米以下。 哦，其实再高的话也不行，太冷了。 对，而它都是吊在一个竹篮里面，太高的话实在是不行。 那后来杜蒙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有做改进吗？ 他开始研制固定翼飞机。 嗯， 而且比如说叫14比斯， 嗯， 像这些飞机他都没有申请专利的，所有的这些资料都是可以公开的。 嗯， 所以他把资料公开以后呢，世界各地都开始制造这种固定翼飞机。 嗯， 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跟莱特兄弟是相同的， 嗯， 差不了多长时间， 嗯， 而且呢，它的这个固定翼飞机呢是有轮子的， 嗯， 它能够自主起降的。 那莱特兄弟的没有吗？ 莱特兄弟的飞机更像是风筝，就先要把它拉起来， 找一根绳儿，飞之前先给它拉起来， 嗯，对，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逆风的条件， 嗯， 轻轻的让风把它拖起来， 嗯， 然后呢，它再有它的这个轻型发动机呢带动它运动， 嗯， 所以说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说到底是莱特兄弟呢第一个发明的飞机还是那个桑托斯·杜蒙发明的飞机。 嗯， 当然巴西人，当然所有的巴西人都会认为是杜蒙发明的飞机， 因为这是巴西的科学家 啊。对，所以在巴西有大量的以杜蒙命名的，比如说道路， 嗯， 或者桑托斯·杜蒙国际机场。 哦， 嗯，对，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巴西驻美国的大使馆附近， 嗯， 就大量的这个关于纪念杜蒙的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人认为说是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呢？ 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呢，它主要是说，不仅仅是让飞机飞起来了，而且它很快的就拓展了这个飞机的应用。 嗯，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飞机很早的就马上就被应用到了军事领域。 哦， 比如说作战侦察呀， 嗯， 后来这个意大利有一个军事专家叫杜黑， 嗯，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制空权》。 嗯， 逐渐的就把飞机在军事侦察、包括轰炸、包括战略轰炸方面的应用呢，都写得淋漓尽致，所以飞机就很快的实现了应用。 嗯， 而它的起点呢，正好是就是莱特兄弟的这个飞机。 嗯， 而桑托斯·杜蒙本人呢，是